阵乱如骨，全家三口啊开始做晚饭，三鲜馅儿的那水饺啊，那饺子馅儿一和成啊，是猪肉鸡蛋虾仁又香又嚼。 声音颤抖地说，我是你的妈呀，老二开门吧。 冯科长听清了这句话，就好像那外边的强盗来行凶，慌里慌张飞快的就行动，藏饺子关电视他一旦快如风，盖茅台酒就往那个里柜里头扔，酱肉和香肠都藏在了床底下，扯过来擦脚布他就往上面蹦啊，收拾停当这才把那门开放，门外边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哆哆嗦嗦的站在了风雪中，

两个倚老母，还有两个小小子。儿媳妇咱们搬上厂里看啥饼，他的儿在那机械厂里扫齿轮，老太太料理家务把饭做捎带着，风风细细看孩子儿，全家和睦生活好，里里外外敬忙人儿。这一天儿子媳妇大班上，老太太看着孩子拿笛子儿，转过来针线框一个，他一样一样弄夹针儿，粘麻线儿，缠钢针儿，是坠子儿，带钉针儿。老太太早就花了眼，戴上了老花眼镜子儿，做活光看那孩子闹，娇气儿得了得了要男孩儿，嘴里边儿还哼啊哼的唱小曲儿啊。大前天我上百货公司去买薯子儿，那牛角花雪全都有，就是没有俺想买的那个枣木杏儿。收回儿说三天以后就来到，对不起亲大娘，再来一会儿。我老婆一听可就有了气儿，在那虚火路上把那一间皮儿，唐罗巷离这里三四里地儿，俺家的还有俩孩子儿，好不容易来一趟就买不了一个木梳子儿。 现在三天一过去，人家的那和睦准到齐儿， 我提了意见了就得去买呀，要不买实在是不合事儿。大娘管不了来想事儿，她早就忘了那要男子儿。这个孩子里边一列字儿，甩着个脚丫子地根儿，大娘抱起孩子哄，哦哦哦，奶奶的乖，奶奶的肉，奶奶的宝贝儿新剪子儿，你别哭你别闹，别叫奶奶我照劲儿，安安稳稳的睡觉吧。奶奶我去买薯子，儿子给你带个大牙铃儿。哄了半天只当孩子睡了觉，低头看，嘿，他瞪着个大眼儿啃屁让儿。 这里是百年笑声，我是王一，我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尹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儿。